行吗？你大叔把啥都给你了。 爷爷，走，咱们回家。 给你大叔，石头，给你大叔赔不是。 娘，我没错， 咱们走。 你个畜生， 娘，咱们走。 天是星。 五十二姐，你心宽，是非不明。五十二没大没小，不孝敬不是儿，不是好汉，不领情。 将真正的病

thank you. 女工坐在把针盘，大姐婆下把衣洗，水花飞溅吹身穿，牵动将青归去，想起你远行愁烦，且道难尽青春阴，难尽鞭打作了二八九年，莫看他锁上泪字字字叹，莫非悠悠山寺门在心间，山前十里树茂美，又烧着狼。 双膝见你倒地，只落泪双眼。十三，我若是 七八天， 他是了文章先。半山时难生。

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